第十篇改过知耻 第五十五则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意解以前所造作的过失只要能够觉悟不再重犯便如昨天死去一样若能知过改过则以后的一切譬如今日重生一样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是明朝袁了凡先生所讲的一句名言鼓励我们能够忏悔过去所造作的恶业重新再出发将来前途还是一片光明的 故事袁了凡先生的改过自新袁了凡先生是明朝江苏省吴江县人了凡四分是袁了凡先生一生力行善事改变自己命运的一篇忠实报告流传民间甚广了凡四分共分四篇首篇谈立命之学令人了解命运之所由来就如因果经上面所讲的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因此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必须要日日知非日日改过扩充自己德行力行善事多积阴德此刻有制第二篇接着讲到改过之法这个是因为一般人都自认为自己是没有过失的人而不知道改过行善事实上严格来讲所谓过一念不正即是不待犯也同时行善之人若诸恶不改就有如漏了底的容器无法积满因此无法收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改过是立命的下手功夫是非常重要的人若果知过能改但不晓得行善的道理和方法即使行善有时往往都是徒劳而无益甚至相反有时反而会造业因此袁了凡先生在第三篇提出积善之方对于行善的方法作了淋漓尽致的分析和建议最后鉴于一般初学行善的人难免会犯有众人独俗而我独清众人皆罪唯我独醒这一种自得意满和藐视一切的骄傲作风所以了凡先生在末篇特别提出谦德之效叮咛满招选谦受益的道理人若果能够谦虚为怀则行善唯恐不足如此方能令到积善落实以致达到改造命运的目的总之了凡四分确确实实是人生在世的至理名言同时亦都是康治目前社会风气败坏的最佳良法凡欲改变命运化空为吉者不可不读此书凡欲求功名富贵寿命增长者不可不读此书凡欲转病为健转夭为寿转穷为达转罪为福转凡为圣者皆不可不读此书甚盼有福分的人一得此书悉心持诵建立大愿由解起行如此不但自己的命运可以改家庭的命运可以改甚至国家社会的命运亦可以随之改善愿有志者共勉之 故事遇灶神记，遇正义公遇灶神记，简称遇灶神记，是明朝余良臣先生一生改变命运的真实故事。补充说明了凡四训所没有讲到的地方，于世道人心大有助益，是一篇值得我们一读的好文章，所以在这里特别加以介绍。在明朝嘉靖年间，江西有一位余先生，名叫都，字良臣，号正义，博学多才，十八岁就中了秀才。然而在他的壮年的时候非常老道，家境亦都不好，靠住教书为生，并与志同道合的同学十余人成立了一个社团，名叫文昌社，依照文昌帝君阴则文的教训来修学。余正义公平时爱惜自己，放生、戒淫、戒杀、戒妄语等，行之有年。余公共生了九个子女，其中有七位不幸夭折或者丧生，还有一位儿子失踪，眼前只剩下一个女儿，她的妻子已哭而泪故，两只眼都喊到盲了。余公老倒中年，而且日益贫穷，他自己反省好似冇做过乜嘢大嘅恶事，但係就惨应天罚，常常抱怨老天都唔保佑佢。因此他在每年腊月三十就写一篇傻文，在灶神面前祷告，求其上达天帝，经过了好几年都没有感应。直到余公四十七岁那年的除夕，同妻女夫坐，正凄凉相吊，不禁叹息的时候，忽然有人敲门，口称张姓道人，自远路而归。听到余家愁叹的声音，所以特地前来慰问。余公就向张姓道人说明生平读书积行，至今功名不遂，妻子不全，衣食不计的凄惨状况，同时又讲出这些年以来每年除夕都在灶神爷前面焚素给上帝的事，亦都将素文的意思都讲了给张姓道人听。张姓道人说： 予知君家事久矣，君义恶太重，专务虚名，满子怨尤，独陈上帝，恐受罚不止此也。 余公听了之后大惊，问冥冥之中，谦善必禄，与世行善事，确奉规条久矣，岂尽孰虚名苦。张姓道人为折服他，特别讲出余公的过失。 君规条中释字一款，君之生徒与之交背，多用书文纠察，胡昌果物，甚至以之食长。每月放生，君随班奔族，因人成事， 倘诸人不举，君亦浮沉而已。其实慈悲之念并未动于中也。若口过一节，君语言敏妙，谈者常倾倒于君，君彼时出口，心亦知伤喉。邪淫虽无实迹，君见人家美女子，必熟视之，心即遥遥不能显，但无邪缘相凑矣。君自反身当其境，能如老男子乎？遂谓终身无邪色，可对天地鬼神真妄也。 张姓道人继续指证愚公话了： 你每年所写的疏文，灶神确实帮你送到天上，上帝命日由使者来考察，发现数年无一善行可记， 同时平常却发现愚公， 但于思居独处中，见君之贪念、淫念、嫉妒念、贬急念、高己卑人念、忆往其来念、恩仇报复念，匆匆于空，不可己极。此诸种种意恶，固结于中，神注意多，天罚日甚，君徒祸不下，何由其福哉？ 张姓道人将余正义的毛病一个一个咁指出嚟之后，愚公不能不服。好在佢有改过之心，所以先至能够感应道教，感得张姓道人。后来方知，即为灶神真正现身喺佢面前。张姓道人话俾愚公听： 以后凡有任何贪淫、妄想诸杂念，先具猛力，一切摒除，收拾干干净净。一个念头，只理会善一边去，而且仲要有忍耐心同永远心。 语云：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学佛二年，佛在西天；学佛三年，佛化云烟。这个是学佛人的通病，因此真诚心和精进心是学佛修行成功的关键。愚公依照张姓道人所讲的去做，初行之日仍然杂念纷呈，非易则堕，佛佛时日依旧沉浮，因此就在家中所供的观音大士前面叩头至流血，经发誓愿：愿善念永存，善力精进，倘有丝毫自宽，永堕地狱。同时每日清晨在佛堂虔诵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名号100声，以祈求佛菩萨的加持。从此一言一动、一念一事，皆如鬼神在旁，不敢自欺放肆，而且经常以敦伦、勤学、谦虚、忍辱以及因果报应的道理奉人化道，恳切地劝导大众。于是经过三年，做到动即万善相除，静则一念不起。愚公在50岁那年参加会试，次年中了进士。有一日去谒见老太监杨公，在杨公五位儿子当中，发现自己遗失了的儿子竟在其中。杨公即送还其子，并随愚公返乡。 后来愚公的夫人苦子大哭，血泪并流，其子亦哭，捧母之面而洗其目，其母双目复明，感应真正不可思议。愚公一家团圆，真是悲喜交集，遂不愿为官，并手书于灶神记，并将他自己实行改过自身的事迹毫无隐瞒地写出来，以教训子孙。总之，余正义先生和袁了凡先生都是我们修身养性的好榜样。我们如果能够效法这两位先贤，努力改过向善，随缘方便，广积阴功，利益一切众生，如此不但自己命运可以扭转，进一步在道业方面都能够有所成就。